秋冬四季，我陪你一起淋雨，我会在 7-11 等你，有月亮公开这个秘密，从天黑等到黎明，我在 7-11 等你。我们说好在这里约定，在太阳面前证明我爱你。我会在 7-11 等你，有月亮公开这个秘密，从天黑等到黎明，我在 7-11 等你。我们说好在这里约定，在太阳面前证明我爱你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阿牛的《约定》，它是那张著名的2006年的《桃花朵朵开》当中的一首歌。唱《约定》这首歌名的歌手很多，像王菲，还有和阿牛一样同样来自马来西亚的光良。而阿牛的这首《约定》呢，是简单当中呢带有甜蜜的感觉。继续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，因为在歌手这个节目当中有李健呢翻唱了这首歌，大家重新注意到了原唱的歌曲，来自许飞父亲写的散文诗。 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，女儿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，今晚的没时间去看，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，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见，眼前孩子哭了一整天啊，闹着要吃饼干，蓝色的迪卡上衣通往心 一直就是你，庄稼早已收割完，我的老母亲去年离开了人间，女儿抓住马尾辫，跑进了校园，可是她最近有点孤单，瘦了一大圈，像一小未来，我老成

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孙悦的《魅力无限》，这是他那一张2002年的《哭泣的百合花》专辑当中的歌曲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韩磊在2005年开春的时候推出的一首贺岁单曲，这首歌的作曲方面来自著名的音乐人张洪光。在韩磊的开缸酒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台湾地区的歌手蓝又时的一首歌。蓝又时呢，虽然出生在北京，但是呢他是台北的籍贯，同时呢他也是在台北长大，从小呢父母离异，便跟着外婆和阿姨一起生活，并因此呢学会了音乐创作，曾经为多位歌手呢创作过歌曲。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他首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沉默剧》。 对待是某一种军事，爱是一种观念，怎么会被忘记？爱情基本上是勇气，要砸了就变得拥挤。你安排的结局是陌生人而已，我朋友放的太多，就全部都进去。爱是一种观念，怎么会被忘记？你说的每个情景，怎么就像冲不过去？我沉默地观看着这场默剧，原来这一直是我的网，怎么给了你不吭声？ 就全部都进去。爱是一种观念，怎么会被抛弃？你说的每个情景，怎么就像冲破过去？我沉默地观看着这场默剧，原来这一直是我的吻，怎么给了你不吭声？你挥了一双嘴唇，交换了爱情的疑问，原来拥抱是我的信任，怎么给了你不吭声？你挥了一种体温，交换了

天总有些依恋吧，还可以继续吧，就算是荒山吧，也让我保留吧，不要让这段情从此作罢。反正心给不给我这个问题，让我好害怕，我的心为了爱你情愿让你把我当作他，这样最好吗？让我把爱全部都让给他，一颗心跟一把好吗？剩下的心愿意留给我吗？给我吗？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草蜢的《半点心》，这是来自他们1990年《失恋阵线联盟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。这首歌呢，台湾地区的组合 BAD 也曾经翻唱过。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3年金海心参与制作的一张专辑《金海心》当中的一首歌。这首歌呢，表达了一个女孩子对另一个男人的牵挂和思念，歌名叫做《对他说》。 我爱着他，就是想念的理由。晴天雨天，最寒冷的时候，他会明白没说出的牵挂。等他到来，给最贴心的话。在人群里飘荡的尘埃，从没放弃最甜蜜的等待。熟悉的歌，像从前那一刻，静静唱着，这思念是什么？想对他说，想对他说，听着首歌，时间流过，想念随着旋律穿梭，想对他说，想对他说，我在唱着首歌，我愿意等，有些苦涩，有些美好，就是人生。在人群里飘荡的尘埃，从没放弃最甜蜜的等待。熟悉的歌，像从前那一刻，静静唱着，这思念是什么？双手给过我的温柔，温暖留在最寂寞的时候，从没忘记想念给我勇气，流着泪的最甜蜜的守候。想对他说，想对他说，我在听着说，想对他说，我在唱着首歌，我愿意等，有些苦涩，有些美好，就是人生。 这是来自金海心的《对他说》，作词方面是来自王海涛。王海涛曾经写过多首著名的歌曲，比如像王菲的《流浪的红舞鞋》以及朱桦的《听吧》。

这首歌是来自叶蓓的《纯真年代》，这也是他个人的1999年首张专辑的标题歌曲。作词作曲方面来自玉东，而玉东在同一张专辑也为他创作了《在劫难逃》这首歌曲，后来这首歌被老狼翻唱成为《情人节》，而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是高晓松。在今天留声地带的最后要送给你的歌曲是来自谭咏麟作曲的一首歌，叫做《痴心的废墟》，收录在当年他的那一张《墙上的肖像》专辑当中。而这首歌也是古巨基曾公开表示最喜欢的歌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。 谁留下了伤心的字句，谁留下了伤感的情泪，谁仍在午夜回忆中想去追，仍痴痴想去追，为爱洒泪。情融合了天真的梦句，情糅合了悲欢的情绪，常在爱念情深中告吹，情深总告吹，我恨谁。呼呼风声，呼呼风吹，促我忘情外后退，几番沧桑，几番风霜，茫茫冷言说唏嘘。心中的真，痴痴的心，骤变里风雨退有去，谁人来定散聚。情又像是风飞的乱碎，情随意于心窝里停聚，情浓烈却在情深中告吹，情深总告吹，我问谁。真的梦句，情糅合了悲欢的情绪，情常在爱念情深中告吹，情深总告吹，我恨谁。呼呼风声，呼呼风吹，促我忘情外后退，几番沧桑，几番风霜，茫茫冷言说唏嘘。心中的真，痴痴的心，骤变里风雨退又去，谁人谁人来定散聚。情又像是风飞的乱碎，随意于心窝里停聚，情浓烈却在情深中告吹，情深总告吹，我问谁。痴心废墟有着谁。 是北京时间